峭壁里的我跟你，那段日子过得轻松没有力。你笑恋爱比个夜，小雨刚混了一天。这湿热的季节，海风轻轻吹，望一个眼，那么多年。照片里的我和你，一些故事笑得擦的回忆泪。我没有什么改变，总是被动又胆怯，一个人在床边，一个人过夜，习惯寂寞这么多年。跌倒不一定是失败，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。到底是人生中心外，一直重来也学不来。装了满满的垃圾袋，该丢失万般无奈。心就没有什么期待，不会再有什么期待。只开一盏灯刚好，常爱在灯光下逃跑。旧笔记本的字迹，心不再演得很潦草。要不要打包，什么才重要。满地的失落的肮脏的不舍的全丢掉。这故事笑得擦的回忆泪，我没有什么改变，总是被动又胆怯，一个人在床边，一个人过夜，习惯寂寞这么多年。没想过这几年搬了几次家，这叠好的纸箱就堆在墙边，还没有熟悉附近的街道，只去那家小馆吃饭，真是美味。谁不想搬到海边，其实想躲在海边，尤其心理问题难以解决，以为咖啡可以解决一切。记忆和想不离充满眷恋，时间曾忍不住一扫下回，翻开无尽无尽思念深渊，一个下午卡关要好几回，翻箱倒柜凌乱房间，想要留下来的是青涩的甜美。照片里的我和你，那段日子过得轻松没有泪。你笑恋爱比个夜，小雨刚混了一天。这湿热的季节，海风轻轻吹，望一个眼，那么多年。照片里的我和你，一些故事笑得擦的回忆泪。我没有什么改变，总是被动又胆怯，一个人在床边。